对，一般的会选择三四个目的地，然后分批去。 分批， 分批， 年假挺多。 对， 真的。 这什么工作？羡慕一下。 哎，就在商量的过程当中，是爸爸妈妈先有主要的意见，说闺女，我想出去玩，还是你说爸妈，我带你去，是怎么样一个方式？ 会给他们一些推荐 哦， 比如说他们因为日本嘛，我们有五年签， 是， 然后日本的五年签就会很方便去日本， 哦， 所以每年基本上会固定的去日本， 哎呦， 然后一般的都是周四周五出发，周一周二返回的那种。 哦， 哎，你知道就在上节目之前我接到了一条短信， 你说， 对，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环球漫游发过来的，然后说日本三年签证已经非常简化了，299元起，然后如果要是有这个像什么有五年签证的家属还可以有这个简化，然后包括美签啊，加签啊，现在都好像在简化这个手续。 是的，反正是我们中国的朋友想去看世界的这个方式会越来越方便哈。 对呀， 我们的木五花稍稍休息10分钟哈，其实从她的简短的聊天过程当中，她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女孩，啊， 对， 其实她的职业也是一个规划，是策划，是旅行当中的， 哦， 她肯定有自己的计划性， 难怪 是不是，到底如何规划带着爸爸妈妈去斐济和毛里求斯，十分钟咨询之后要听听木五花精彩的分享。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告诉第一条哈，道道哈，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哈，桂林五一游客同比增长了20%，过去那几天哈，乡村旅游受到当地朋友的热捧。 哎，是的，记者从广西桂林就了解到了，说五一小长假期间，广西桂林市一共接待了游客93.9万人次，同比增长20.46%，乡村旅游受到了各地游客的热捧。那4月29日到5月1日这几天，桂林全市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无旅游安全责任事故，旅游市场非常的安全平稳和有序， 非常好的一个报告了啊。 是的， 大数据显示桂林方面前来桂林的广西以外的游客来自于像广东、湖南、贵州、浙江、江苏、河南、云南、山东和北京等地，这些游客呢，对阳朔的西街、漓江景区、龙脊梯田、象山景区等景点充满了无限的兴趣啊，特别是漓江部分啊， 对， 持续火爆，阳朔的新平渔村游一度达到最大承载量的红线，最受欢迎， 最受欢迎啊！五一小长假期间，桂林乡村旅游广受追捧，灵川九乌镇东江度假区，然后呢，青狮潭库区及大须古镇毛洲岛，还有这个宫城红岩景区、平乐沙子渡河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等乡村旅游景点，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设施服务，成为了游客出行的首选。 是，人家最后说的很清楚，是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设施服务。 对， 乡村游还是要。步步到位，跟上大家的需求啊！桂林呢，希望大家再去玩耍玩耍啊！第二条，老说神农架，神农架又会想到很多的，比如说野人等等的啊。 哦， 野人其实没有的，神农架 并没有野人。 对对，怎么回事？神农架现在限制游客人数了，实行提前预约的一个制度。 是的，游客太多也是超出了它的承载量啊。 是的， 从5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规定，神农架国家公园范围内所有景区实行游客限。额管理 对提前哈， 对提前预约了， 是的。 对，记者2日从湖北省发改委获悉，根据条例规定，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将采取严格监管、严格执法等措施，对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的保护，然后根据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监测结果，有限的开放旅游区域，对游客进行容量控制，实行限额管理、提前预约的制度。 是的，就是有一个多方测算的数据哈，初步确定神农架国家公园休憩区环境承载量为神农顶游憩区的最佳容量是14800位朋客啊，大九湖游憩区的目前最佳容载量是9000位，天生桥游憩区日最佳容量是4770位，他们都已经测算精准的数字哈。 当然了， 神农潭游的这样一个休憩区的最佳容量是7200位，关门山游。 休憩区的日最佳容量是6000位朋友。 是的、这个条例还明确说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应当开展森林保护与恢复、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地质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强化保护、人文资源保护、环境指标监测等专项保护工程，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地质地貌、气候气象、野生动植物、森林草甸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并且根据监测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有了这些措施，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景区的完整性。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生态太重要了。大家有没有前段时间看狂暴巨兽？你看看，就是因为人为的一些破坏，你看他们长多大？ 是， 对， 大象不能这样，越来越瘦了 啊，就不能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生态平衡。 对对对、，keep the balance of 什么来着 ？Nature， 对 对不对？第三条呢？刚刚我们说我们的花花呢？特别喜欢带着他爸爸妈妈出去玩啊、这一条是关于银发族的啊。 是。 首个老年油标准出炉了。 哦。 银发油现在正步入强势的增长期。 是的。你看我跟你说。爸爸妈妈这个出去，他们就比如说这个妈妈们啊，一起出去，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标志性的东西。 哦。 丝巾。 伞。 对。对，伞我跟你说不重要。 丝巾。 丝巾是必须要有 的。 对， 哪个场景对 对，然后挂在身上，就不管你穿什么，这些阿姨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一条漂亮 的 丝巾， 美美的， 要跟人斗丝巾。 老伴儿呢？ 老伴儿负责照相， 老伴儿相机、拐杖， 对对，老伴儿负责拿行李，然后阿姨们负责斗丝巾啊， 很幸福哈。面对潜力巨大的银发油市场，近期旅游平台推出了一系列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油创新产品和33项新。的服务标准。 是的，这个很重要哈、 老年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啊！ 啊，有福了，就是某网的中老年人产品系列3年已经累计服务超过100万人次了，成为在线行业服务人次最多的一个老年旅游产品线。因此呢，在标准上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经验的。那他说，老年旅游全面保障计划门店服务规范也是即将推出全国老年人参加团队旅游，在出行前、出行中都能享受额外的安全和健康权。 不错哈、 不错。 其实我们低估了60岁以上我们人口的数量 啊、对， 现在已经超过了2亿。 哇，2亿、 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哈， 超过2亿，1/7的人口、 对，银发油已成为旅游市场开发的潜在热点。数据显示了今年五一市场老年朋友占了20%的出游量，淡季比例更高。但是痛点也日益明显，怎么有痛点呢？ 怎么的呢？ 最重要的是旅游业还没有对银发油做好充足的准备，从而使银发油充满了各种意外与风险。 哎呀，这个可不好啊。 举个例子啊，比如老年人旅程当中的健康问题，这是我们也担心的问题。 对， 还有低价团，老年人朋友想不明白的时候 对对对。 和诱导购物的陷阱问题，老年人发现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并不容易，所以儿女为爸爸妈妈安排旅游也是操心不已的。担心， 你看，对 啊，有的比如说咱们工作忙，没法去陪伴全程，只能电话、微信遥控的时候， 对， 就不能切身解决实际问题，对不对？ 是，对此呢，像这个某些网站就根据大量用户的一些使用体验，专门针对老年人群制定了很多项这个产品的服务标准。比如说在行程安排上选择安全性高的目的地，不安排以机动项目为主，激烈景点或活动项目， 有必要的。 对，爬山必须是缆车代步，一次行路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每次持续拉车不超过2个小时，景点游览时间也比普通常规团的相同景点要增加20%。对，你得让他缓下来，因为老年人本来走的就慢。 对， 那另外呢，随行领队都是公司的星级领队，全程至少3次发信息，给这个家人、子女报平安。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对，给客人提供发放安全信息卡，包括像记录联系方式啊、车号、既往病史等。等等，一旦发生病情将第一时间联系救护。 是的， 对，而且行程当中所有餐食都尽量做到全包，正餐是以热食为主，正餐时间至少1个小时。入住酒店周边500米内无省级及以上高速公路等等。 是的，所有的便利都是方便老年人银发族出行的啊。 对， 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的老宝贝儿们一切顺利啊。 好， 刚才说到这个，如果在路上生病了、出问题了，一般是找医院、找一些人工去帮忙哈。如果大家再去日本的话，有个新的服务到的 哦， 大标题告诉我们，日本推出能看病的 机器人酒店。 哦，真的吗？ 机器人都能看病了。 你好，我是周驼。 哎，谁叫我机器人啊？那是不是我意味着我这个业务开展不了了？ 啊，不不不不不，还是他不能攻占你的这个领域，他不是中医。 对，那周驼、机器人毕竟是机器， 对， 他这个眼神之间交流是死敌。 啊，是的，他只能，哎，我想到一个看病的机器人， 哦， 大白嘛 ，Baymax， 他就是 是 啊， 撒了气他也不能动。这家叫做奇特酒店的机器人酒店位于东京繁华的商业区。 嗯， 从外观咱们来看一下哈，奇特酒店跟普通商务旅社没什么两样，但是一旦进入酒店大堂就会发现这家酒店没有服务员，只有一男一女两台人形机器人微笑着向顾客打招呼。 呵呵， 你咋太累了？ 怎么气人还在方言呢？ 对哈， 你好，我是周托。 是，你好，欢迎入住。哦，对， 对，然后呢，这个顾客只需要按照机器人前方设备的指示进行操作，两分钟就可以办完入住手续了， 好方便啊！ 除了日语，然后顾客还真的可以选择中文。 你咋踩雷？你又看懂了哈？ 对，转成中文标准普通话啊！ 你怎么踩雷呢？ 对，中文、英文还有韩语等等这些语言。 是的， 如果顾客有什么问题，人形机器人旁边的交流机器人可以进行解答。 好多工种啊！ 对对对，然后如果交流机器人也帮不上忙，死机了，顾客。 死机的这个语言。 对，死机了。 然后很多老那边怎么回事？你不要拍我的头，拍我的头，我也不能恢复啊！ 是的，是的，也不行啊。顾客还可以按钮呼叫工作人员，这时候就需要人工来帮忙了。 真的人来了， 对对对对对。好，对不起，三台机器人都满足不了的话，那就我来吧。 充电去。 对不起，他死机了啊！ 充电，充电。 是的，他还没有这个智能系统。 是的。 近日，就有东京一家酒店的开业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哈。这家酒店算不上高档，价格相对亲民。之所以引起关注呢，还是因为是一家机器人酒店。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是有情感关系的哈。那机器人跟人之间交流是不是稍显冷漠呢？也有一些这个参差不齐的一些想法啊。 对。 那其实奇特酒店啊，引人关注另外一个原因是在酒店的二楼方面还开下了一家体验诊所。 啊，真的吗？ 通过机器人进行挂号。 哦， 诊所是有两间牙科的诊室，一间皮肤科兼内科诊室。哇，这个诊所还是有院长的哈。这个熊川贵昭告诉说今年来日本的过敏人群不断增加，过敏啊。然而日本大多数诊所只有牙科、内科、皮肤科中的一个科室，那对于过敏者来说，只看一个科室无法查询所有的原因，所以这个奇特酒店呢，就是想到这样一个健康理念的方式哈，与他们的这个维护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我的天哪，真的是机器人诊所。 对，机器人诊所，这不知道机器人是帮助挂号的。 挂号的。 对对对， 看病还是真人。 对，然后 爸爸就放心了。 对，还得是你啊，托托。 托托啊， 是的，一按救护车。 办个五年房。多签啊，感受感受啊，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吸引游客去入住的一些噱头哈。希望呢机器人不要常死机啊。 机器人不会的，这种简单的工种还是不会的。 是的，希望呢我们带着美妙的心情走遍世界各个角落 哈。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我们的花花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欢乐的音乐的节奏，我们要今天跟着我们的花花走进美丽的海岛世界哈。我觉得出去玩，只要到了海岛方面，那心情就像花儿一样绽放起来。 是的，就砰砰砰，全都开了， 放松啊！我们掌声有请木布花，欢迎， 欢迎 大家好。 这个木布花的职业是真的是旅行策划师 哦， 他真的是 棒啊， 就是埋头苦干了很多年，那个各种的行程，还要去自己体验，回来反馈给客户哈。 对， 这次是带着他的爸爸妈妈、挚爱的老宝贝儿们去了两个美丽的海岛哈。 对， 先后顺序是哪个先去的呀？ 先去的毛里求斯，然后再去的斐济。 哦，他肯定有一个比较。哦、 对，先去毛里求斯，再去斐济，这两个海岛是不是风格真的完全不一样 啊？ 其实风格感觉不是特别一样，毛里求斯就是比较商业化， 哦、 而且他就。基本上就住在一个岛上嘛、 哦、 然后斐济我们是住在外岛， 对， 然后所以他就更 local 一些、 哦、 就是更当地一些。 是的， 嗯， 哦，原来毛里求斯是这样一个感觉的哈。 对， 哦，因为那个斐济有很多的岛，你可以跳岛游， 对 对，有主岛，有各种小岛哈。 对， 我之前很多年之前去过斐济，当然你是先去的毛里求斯，先说毛里求斯好了。 好， 2017年咱们不是说那报道吗？被评为全球十佳海岛之一的毛里求斯， 必须的， 对， 又有七色土， 对， 然后又有这样的森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岛。 马可·吐温不是说了，对，马可·吐温 还说了，啊、是马可·吐温说了，说了， 记得记得，对对对。周驼其实还这几年真的是 对啊、 嗯， 突飞猛进。 对，因为他主要是羡慕他的爸爸妈妈。 啊、 对，他那么大年纪，他没去过海岛，你说是吧？嗯， 是。那就我们负责带他去吧。你说他有无儿无女。 来听听看啊，毛里求斯在我们的花花和他的爸爸妈妈心里是什么样子哈？ 嗯， 当然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免签，对不对？ 对，都是落地签， 都方便哈。嗯，就是你比如说毛里求斯现在可以直飞是吧？ 对，毛里求斯可以从北京这边直飞过去 啊、uh-huh、 但是如果你想转机的话也可以在香港或者在迪拜， 是的， 转机可以买东西， 是，这两个地方非常好。 很适合蜜月两个人， 对，年轻的朋友、 oh, 对， 那带着爸爸妈妈去选择直飞比较方便一点， 对，直飞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一般的是8到9个小时就到了，特别快。 叔叔阿姨的这个在飞机上的感觉怎么样，你有体会吗？觉得他能适应吗？ 还挺好的，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当时去毛球的时候、 哦、 我爸妈是坐的商务舱， 哎呦， 我是坐的经济舱、 哦、你看闺女 你看看、 嗯、 多孝顺， 主要是为了分开，然后呢、啊、 主要是为了 并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 叔叔阿姨肯定很舒服的，因为商务舱 还是很方便的， 对对对，全程8到9小时应该可以适应哈。 嗯 嗯，既然到了毛里求斯，就有一个仪式感。因为我去斐济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会有，比如说你下了飞机之后， 鲜花迎接呀， 对，花环、毛巾、果汁。 对， 毛里求斯的这样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没有这些迎接， 嗯， 但是到了酒店之后，会给你上一些欢迎的一些香槟啊，或者水果啊一类的，在办理入住的时候，所以一进入酒店就会觉得很放松。 是， 嗯， 对，毛里求斯还是非常鲜活的。我总觉得毛里求斯它的元素更多。 对，而且他玩的特别多。 嗯，你都制定了哪些项目去跟爸爸妈妈一起玩耍？因为其实我们说句话啊，就是因为姑娘孝顺是好事情， 是的。 但是咱们假期也是很难得的呀，对吧？ 哦、对呀、啊， 女孩也有自己女孩向往的部分。你是都分开的，还是都一起去完成的？ 分，其实还是分开的。 你看吧， 哦、 因为 就从坐飞机的时候开始分开了。 是、啊。然后一到 也是分开的， 是的，住酒店说爸爸妈妈撒开了去玩吧，我走了，拜拜。 喂，闺女你在哪？找不着你了。怎么去分的一个项目啊？ 基本上如果一起的，像跳伞这种肯定是不能一起的。其实理论上。我爸也是想参加的， 他的父亲真的热爱阳光、热爱沙滩那种。 这个东西是 还是保险， 还是保险起见，所以这个要分开。其他的像那边我们去遛狮子，这个基本上是我爸妈，然后因为去的时候还有我二姑和二姑父嘛， 哎呀， 我们 家人 一家人去的， 对 对，带着老年天团， 老年天团， 对。 然后遛狮子这件事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遛狮子， 对， 真的是狮子， 就是在鸟公园里边，真的是。狮子当时出来了，应该是4只狮子。 哇！ 然后在进入这个狮子园之前，他会让你签订一个免责条约，然后要写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然后包括你入住的酒店。其实签的时候是手抖的， 是是是，你 是觉得 预设一些， 对，预设一些，比如说会被咬啊， 对 对 呀对呀。 然后进去之后，当地人也特别的。就是他们会吓唬你，或者就其实就是跟你完完全全的开玩笑，然后会就比如说第一个人先进去，他要把门关上了， 哎呦 啊， 然后那个女孩就特别特别的害怕， 但其实没有问题。嗯、然后进去之后，狮子是放出来之后，你会觉得慢慢就不那么紧张了。 我想问一个，我想问题，找哈，这狮子大小是辛巴还是木法沙呀？ 辛巴。 哦，那就是。 其实是这么大吧。 小狮子 啊， 小狮子， 小狮子也有这么大。 大猫。嗯、 啊，小狮子长得跟大金毛一样大。 对，还是比金毛大一点。 你看，还是大的。 也是大型猫科动物。嗯、 对，其实心还是抖的。 对。 然后慢慢它会让你喂食，然后狮子也会爬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狮子爬树，就在你面前爬树。 哦，我只知道老虎会爬树。 对、啊，它们也会爬树。嗯、然后。在途中你还可以一个一个然后去拍拍它的背、 哦、 然后最刺激的是可以拉着它的尾巴走， 真的， 我的天哪，它不会回头咬你吗？ 它不会，因为每个人手里会发一个长的棍子、 哦、 然后你只要不对视它就可以， 嗯， 所以我们都避开它的眼睛， 其实这就是一个游乐的项目哈。 对 还是蛮有意思的。 老人体验的还是你体验的？ 哦，我们一起、哦、他们当时特别兴奋， 你看、 啊、 新世界，打开新世界的门， 对，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还真的是、 然后他们就会发朋友圈、 对，可以拍照是吗？ 对，可以拍照、然后就是当工作人员也会给你拍照、然后你也可以买那个视频都可以。 是、其实老年朋友到了他们那个年纪在朋友圈分享的时候，阿闺女带着阿去了毛里求斯溜达狮子，荣耀， 对呀、 开心， 人家一看，你看、姑娘你过来、你看看人家， 北戴河的停车取消吧。很开心， 对，所以游网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定要游网。 哦， 你必须保证我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号，我每个人随时随地可以发朋友圈。 你看看，其实我觉得 是需要的。 对，花花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他就了解说，就是像银发一族，他们到底在行程当中最需要什么？ 是的， 手机网络、朋友圈，这是必须的。 嗯、 还有就是丝巾。对，如果要是阿姨们一起出去，那就必须得有丝巾了。 对，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在毛里求斯有一个跟动物亲密接触的项目哈。 嗯， 但毛里求斯有非常棒的土壤和海洋资源哈。 对。 当你来到这个是七色土，是在毛里求斯，是那个地方。 七色土， 什么颜色？真的是七个颜色吗？ 真的是七个颜色。 为什么呀？ 好鲜明，很鲜明吗？ 为什么？ 这个地理的， 不 太清楚。 它是整片都是七色， 整片的，就像那种小土坡一样。 哇， 这种 哦，你看切开就像一个彩虹蛋糕的横切面， 是的， 断层。 嗯，这个是可以踩在上面还是只能看呢？ 只能看。 你看看、 哦， 只能看不能踩。 对， 嗯， 哇，这一块一定是有很多的矿石，我跟你说， 是不是？ 对， 全是寄居蟹， 我全是抽眼， 猜着我的图了。那其实也有白色的沙滩，对不对？ 对，白色的沙滩， 那是可以供游走的，是吗？ 对，是可以供游走的，但一般的都是你出海，需要出海，大概开船两个小时， 哦、 然后可以到那个白色沙滩。 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其实就真的像世外桃源一样，感觉特别不一样， 没有人， 没有人。所以他们拍照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沙滩上也没有人。 哇，专属的海岛。 哇，这个海岛有名字吗？ 有，但是不太记得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你跟当地的人说我要去那个海岛，基本就 是 这个岛是吗？ 北三岛。 北三岛。 对，他是出海去北三岛， 哦、 因为一般的团队会去鹿儿岛。鹿儿岛的话，团队就会比较多，然后可能人就会比较多。拍照的时候就会，哎，麻烦你让开一下，我拍，然后或者排队拍。 对，哦，鹿山岛， 北 三岛， 北三岛， 北三岛是这个这次一个 行 程。那如果我们要就是像你们，就是飞到毛里求斯住在哪儿呢？他是住在他的主岛上吗？还 是住在主岛上？我们是选择了，西北部的一个酒店，叫鹿隐泉。 时间的关系，鹿隐泉到底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个老年朋友的天团一族去感受哈？五秒钟之后资讯完了，我们再继续了解跟爸爸妈妈一起海岛玩的乐趣啊。 好。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了，他的话筒关了。那你现在怎么回来了呢？还去美国吗？ 哎呦，好丰富的行程，爸爸妈妈也是眼界开阔了许多哈。 对， 哎，真的是他爸爸妈妈在微信朋友圈真是一呼百应了，我跟你讲。 那必须的。 我去过哪里啊？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大家都像听课一样的。 是的，来，这是冰岛，冰岛小花啊。 毛里求斯刚刚听到了不一样的玩法哈。当然了，其实老年朋友和我们年轻朋友的作息是有一些差别的哈。因为老年人呢，他们的醒的和睡的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对不对？ 对。 那你年轻人一般到海岛就要放松睡个懒觉等等的啊。 对啊， 对，可以理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些的比如说不一样，对吧？在海岛的时候。 对，会有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爸我妈就喜欢非常早的起来，比如六七点钟他们想去散步。 溜达呀，对啊。 得看日出啊，早晨。然后但是还好他们不会叫醒我。他们会自己因为我爸会揪着我妈，你不要打扰他。然后我爸就会带着我妈出去遛弯。但是我妈很担心你不要把我弄丢。 哦，对。 毕竟语言不通嘛。 哦， 对对对， 是是 是。 哎，那个英语交流在毛里求斯是可以没问题的吧？ 很好，没有问题。 哦，那就行啊，那基本差不多。那 对，其实就是 加姿势、加手势什么的。 哎，如果要是说在酒店附近，我觉得散散步不走远的话是丢不了。 其实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而且那个就是毛里求斯的酒店都是包早餐和晚餐嘛。 对。 基本上早晨可以吃的晚一点，吃个早午餐， 对， 然后再吃个晚餐，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是的，是的，很方便哈。 报房号就可以。 是的，刚刚说的毛里求斯是没有水屋的，对不对？ 对，毛里求斯是没有的。 大家不要忘记，在斐济是有的。一会儿说斐济哈。刚说的就是在一个海岛，除了海岛风景无敌，服务很好，那就是饮食的这感觉结构怎么样哈？在毛里求斯，它饮食单一化还是非常的国际化。 非常的国际化，其实带爸妈出去饮食还挺重要的。 对呀， 对，因为 他们如果三天喝不到粥，我觉得就已经崩溃了。 对，毛里求斯能喝到粥吗？ 毛里求斯能喝到，因为他的有一个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都是有自助餐厅的，自助餐厅它基本上有亚洲风格、欧洲风格都会有。 对，就是那种汤汤水水的，也不一定是粥，像面啊什么，他们都会很喜欢。 对对对， 是的，那就是可以了解到，在毛里求斯可以满足爸爸妈妈那种中国味，可以满足我们品尝其他国家美味的这样一个需求，是吗？ 对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就满足我的胃，我就会很开心。 对， 有些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冰岛的时候就完全就纯西餐，怎么办呀？ 他们也吃得很烦哈。 对，然后我们就因为住的是公寓式酒店，我们可以出去买面，然后包饺子。 哎呀， 包饺子， 哇，自己包饺子剁馅，那是什么馅？深海鳕鱼吗？ 对 啊，那冰岛的没有别的呀。 哎呀，真是带着爸妈，你不要小看这个。真在公寓里，爸妈一显身手的时候，你就坐享其成。 真的是，爸妈的那个厨艺，要是一旦亮个相，哇，街坊四邻全过来 了，楼上楼下都来了。一起分享啊。物价来说的话，这两个岛，比如说斐济和毛里求斯这两个海岛，你觉得哪个更高一点？ 我觉得斐济。 哦，斐济更贵一点。 我是觉得斐济更贵一点。 哦，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评价了哈。毛里求斯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呢，哪些好玩，什么跳伞啊、七色土啊。 对，但是这些项目好像是父母爸爸妈妈就玩不了了，像跳伞这些。 跳伞这些还是尽量是要避开的。 那你玩了吗？你 玩跳伞？ 玩了。 怎么样感觉、这个、在毛里求斯那块 其实是想了很久，因为会查，因为我不坐过山车。然后所以之前要查到底有没有，然后要去看一些网上人的评论，到底 感受 对到底有没有危险，或者到底有没有难受这种，然后最后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我觉得就可以。 我还是只要迈出那一步， 只要迈出 只要迈出那一步，就是他得需要那个教练在后面踹你一脚。 真的是别人带你下去的。 对对对，哎呀，走吧，别犹豫了。 当你真的迈出那一步之后，看到美丽的海洋风景的时候，你觉得很值得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 是吧？ 那种感觉其实没有那么难受， 是吧？ 对， 还是全程可以睁眼吗？ 睁眼了，睁了多长时间？大概 但是人眼会被吹飞。 是是是是，那个嘴啊，那种的，是吧？好多人戴口罩嘛。这个大概持续多长？这个跳伞啊？ 它其实也分，一般的分8000、10000，然后10000。 哇，这么高！ 对，8000其实还行，它8000的降落。 必须让你去玩。 4000， 成交，收押的费用。 伞打不开， 对。 哦 4000太低了。 对，你这 已经到1000了，你这伞还没打开。 不是你掉下去的，就掉下去了 啊！ 有一个弹。 对， 对，它得有一个那个距离空间，那就八千吧， 八千吧，哈， 对， 八千一万一万五，最高就15000米， 对，一万五， 哇，好刺激，好刺激，不错不错啊， 嗯， 蒙特利尔斯还是非常，就是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大规模的度假村的形式，是不是这个感觉？ 而且它玩的东西很多，像追海豚呀、啊哦、这些都可以参 与、哦，哇，追海豚， 追海豚， 为什么追我？ 是是，很好玩啊，但都是需要出海完成，对吧？ 对，出海 啊、哦，再问一个问题啊，导导，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浮潜，就是有些深潜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证什么，爸爸妈妈也看、参与不了， 嗯， 戴着自己的面镜也可以浮潜。在这两个地方，斐济和毛里求斯，浮潜在海边离得近的资源当中，哪个更具优势一点呢？ 嗯，我觉得是毛里求斯。 毛球又有， 哦、 有 毛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相互很多， 包括我爸，然后我这次也问过我爸爸嘛、哦，然后他说还是毛球可能水。看得更清楚一些，而且珊瑚更多一些。 有珊瑚就有鱼类吗？ 果然是珊瑚更多。嗯、 对, 对、 哎，爸爸真的热爱生活。 是的， 我爸就特别喜欢水，然后喜欢游泳，啊、就是一到了海岛就直接扎到海里， 啊、 就 不出来了。 啊、 哦，好健康、啊。 我知道了，爸爸妈妈行程是这样的：早晨起来，然后散个步，回去吃个早饭，嗯、然后白天呢，就是爸爸就直接泡在海里面。 对，直接泡在海里 面。对，直接就不出来了。然后妈妈在岸边上可以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这个休闲的活动。然后夕阳西下的时候又开始把闺女叫回来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晚上哎吃个饭就睡觉了。 对， 基本上 拍照很重要， 拍照很重要，这全程的摄影师都是你吧？ 都是我 啊。 真好， 对， 嗯，好姑娘哈， 嗯，姑娘也会就是女儿被占用了大量的时间， 是，对对对，我们是理所应当去负担的部分哈， 对对对 对， 毛里求斯先说到这里哈，我要转另外一个斐济哈，斐济我去的是玛纳岛，他去那个岛屿跟我去的完全不一样了哈，我那是主岛。 嗯， 对不对？你那个岛屿叫什么名字？ 叫亚萨瓦。 亚萨瓦， 亚萨瓦， 听上去好异域风情。 它是在北部， 哦，北边。 对，那个岛上边只有六个村落，然后每个村落有大概100多个村民。 哦， 是那种原住民的那种。 原住民，然后它的酒店就只有18间客房。 嗯， 但其实 好高级。 对，我们入住的时候，它就只有大概11个客人，特别少。 哎呦，那个岛就是你们11位的。 对，就是我们11位的。 哇，还真是。那你们家占了5个。 天团真的是 对呀、啊，带着那个爸妈天团过去的吗？ 哎，你有没有带着爸妈去很热闹的岛，比如说人很多的那种？有没有这种类型？ 主岛，我们在主岛的希尔顿那边待，就是海湾区。 了解，那个还可以，那个人比较多、 那边就人比较多。 对对对，斐济我是去过的哈、 嗯。 斐济我第一次去的是2011年，我是去的玛纳岛，然后就那个下飞机的仪式。我还觉得很亲切哈、 嗯、 我穿了个皮夹克下飞机，然后 你也是够的， 然后哇，他们真的是有股海岛的气息，鸡蛋花给你带上，花环给你带上，果汁给你带上，那个有香味的毛巾让你降温，然后一下车，一个丰田的车就拉着我们就走掉了，就是非常舒适。 对， 那个岛是到了就机场在那个城市那块有一个人去接你吗？还是怎么着？那个行程在斐济的时候， 是这样的。如果你去亚萨瓦这个岛的话，就需要你飞到斐济的南迪国际机场。 是的，小机场。 对，小机场、特别小， 特别小。 然后它的 走两步出去了， 走两步出去了。 国内的机场就国内的航站楼就更小，其实就一个门。 对， 对。 哦、 然后安检也特别简单。 是的。 然后我们是坐了一个十个人的小飞机过去的。 哦，水飞啊？ 对，水飞， 哦、 因为它是酒店单独安排的。 哦，是我们是快艇、都不一样啊。 对， 嗯、 是的，好的、 直接飞过去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头一次坐那么小的飞机、然后其实我爸妈还蛮紧张的，但是慢慢的放松下来，觉得哦好美，因为就相当于坐了一个直升飞机的 tour。 是的， 就会觉得哎， 看一看 很值。 是的， 对啊，那就等于是你坐在航拍器上。 没错， 对， 没错。 嗯， 飞多长时间可以到达那个岛？ 飞了30分钟， 还挺好的，挺快的，挺快的。 是的， 到达岛屿之后， 到达岛屿之后基本就是降落在一个草坪的机场上。 哎呦，好像 好棒啊， 大片儿啊，真的、 就是草坪的一个机场上，就没有想到这个机场原来是长这样。 哇、 然后下了飞机就有当地的村民，然后会给你带花，然后跟你说着布拉布拉， 对， 就特别的热情。 是的， 特别的淳朴。 爸爸妈妈心里好极了。 对，再加上那几天天气应该非常好吧。 对，我们去的时候、特别棒。 嗯， 你看这心情一下就。 几月份去的？ 4月份去的。 好天气，好月份。对、 对， 当然说了，在斐济的住宿的环境跟毛里求斯不太一样哈，有沙滩屋，有水屋，有不同的选择。你在那个岛上不是只有10几间吗？它那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形式？ 它每个客房它基本上都是100多平。 它包含了一个海景的一个阳台、 哎、 然后你走出去就能直接下海。 是的、 哦、 然后还有客厅啊，然后包括主卧呀，但其实它都是开放式的。 嗯， 嗯，就是虫子有点多。 对，因为这海岛是 蚊虫 避免不了的。 对对、 嗯、 是、 嗯、 这些房间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不是、 哦、 它是隔 开 的，单独 的、 哦、所以它基本上是那种单独的别墅。 哦， 所以特别好， 那就是一家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别墅里就够了，是吧？ 对、 嗯、哦， 对对对， 嗯， 这次斐济没有带姑姨的吧？只是带 妈妈、没有，只是带了我爸妈。 哦，就三个人可以住一间、 嗯，对，三个人可以住在一间里， 哎，可以， 这个不错啊。嗯、 这个斐济玩的这都是什么项目？在跟着 斐济，其实活动就会比较少， 是的， 就是、 没有毛里求斯那么 嗯 丰富， 对 吧？啊、哦， 然后基本上就是在酒店躺着 就是爽 做 SPA 哦， 我觉得很舒服、 哦、 但是酒店它还会提供一些比如说 kayak 啊那种船，你可以自己划出去在海上划。 是香蕉的还是那种的？还是 香蕉的 香蕉船？ 嗯，自可以自己划。 那不会有危险吗？ 很安全， 就是 水面很平稳。 对， 哇、 嗯、我也划过的、 哎、对，突然间让我想到马尔代夫，好像这个设置是同 对 同类型的 海岛都会有， 很类似、 嗯、 很类似、 哦、对。那我觉得它那个大阳台赢了，就是可以一直延伸到海里。那个阳台你就可以下午的时候坐在那儿， 对， 喝一杯果汁，然后晒晒太阳，看着无边的海洋， 特别好， 简直太爽了。 嗯， 然后呢歇够了之后你就下去浮潜，嗯， 对， 游泳， 是的， 游够了你再回来， 没错。 嗯， 对对，刚才说的马尔代夫，我去的马尔代夫那个岛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住在水屋的时候、嗯、下三个台阶就是深潜浮潜资源非常丰富的一片海，那个老奶奶老爷爷那个场景嘛、 啊， 他们就是连水屋的连在一起的， 嗯， 各都打打招呼。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海就是马尔代夫那个时候也是晚上的娱乐项目不是很多，它不像什么那热闹的酒吧，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邻里之间也可以聊聊天，喝点酒，说说英文，练练一口语，听都挺好的。其实很多很多的亚洲面孔，中国的朋友都去了各个的海岛。 对， 你聊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英文了，对不对？ 对， 基本都是中文聊天，方言都出来了。 一会儿帮你说我们那个诊所，哎。 夜晚的斐济和毛里求斯夜晚的时候有没有相似的？当然是满天繁星都是一样的、 嗯、 那毛里求斯是不是会稍微热闹一点呢？ 会热闹一点， 会有酒吧什么的吗？ 对，会有酒吧，包括亚萨瓦也会有， 也有酒吧、 哎、然后他们就会固定六点半的时候、 嗯、 然后所有这个酒店的所有的居客然后就会来到这个酒吧，然后看日落，然后喝个鸡尾酒、 哎、 然后当就是工作人员还会给你一张纸，是关于明天的一些活动啊、天气啊、 哦， 对，你可以去选。然后包括SPA 都是明天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都会给你。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迎来了某某某客人，然后我们明天要送某某某客人回主岛， 哦、 对，很亲切。 哇，那这个酒吧是酒店的那个酒吧还是 酒店的？ 酒店的， 嗯、 哦哦，就是毛里求斯和斐济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这样的。 他、 嗯、 没有说像就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海岛，他就沿着海滩有一条酒吧街，这样它是独立的那种、 嗯。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度假村，因为带爸妈出行嘛， 哦、 你如果最好是给他放在一个酒店的区域里，他们可以就只享受这个酒店、 嗯、是 这样安全也有保障。 对 对。 他们不会丢， 对，不会丢， 不迷失，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 哎， 就是想听听咱爸咱妈的回馈哈、啊，就是比如说你拍照分享朋友圈都是他们的想法， 嗯， 但是他们回来一定会跟闺女聊天，回到北京之后啊，他们觉得这两个岛。他更喜欢哪个斐济和毛里求斯？爸妈出行的话， 他们其实都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觉得爸妈出行还是比较喜欢斐济。 哦， 嗯、因为斐济真的很放松。 嗯， 你每天的话，他们就是在海边溜达溜达， 嗯、 然后而且他们是特别特别觉得斐济人超级的热情。 对，说到服务的方面哈，我也去过，他们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壮，但是又非常的灵活。 对， 他们是一个人都身兼多职，也许是一个服务员，然后又是一个 cooker 厨师，晚上又是一个演艺人员。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哈、 嗯、对， 我觉得斐济的饮食，我个人的感觉哈，我也去过马尔代夫，我也去过斐济，我也去过东南亚的海岛，东南亚的饮食是无敌的，无需挑剔了哈。 对对对， 斐济的饮食是不是像马尔代夫一样也相对单一一点哈？ 对，很单一，所以在美食这方面我的爸妈还是比较喜欢毛里求斯的，因为他选择比较多。 是。 然后到了斐济之后，他可能就是所有吃的都是鱼啊， 偏咸偏酸一点。 对，而且他特别特别喜欢用那种椰子油啊、 嗯、 椰子奶啊、 嗯、 做出来那种菜，就会有一些腻。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 不太理想。 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拿出自己的在北京带的东西过去是有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斐济的话不太可以，因为斐济他们是不允许你带方便面这些东西入境的。然后入境的时候他会查，会查得很严格。 是是 是, 是，那提醒大家哈，那比如说在你去的这个岛上有没有是比如说超市，有没有这样的供给的小店在那边？ 雅萨瓦上边是没有的。 哦， 然后所以就只有主岛有，主岛就可以 去在南极买嘛。就在南 极买， 是吧？ 哦， 买一点过去。 对，买一点过去。 真的，爸爸妈妈需要一些方便面呀、啊，或者啥啥，买一点。南极可以买到这些东西吗？ 南极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是不是？ 而且可以买到海鲜。 咦，这个不错。其实买到海鲜就是再买点调料，自己就可以回去。 对，是可以的。 是啊， 嗯。其实那个，你刚才说就几十几间客房，然后人也不多。我在斐济的时候，我跟他们交流厨艺。跟那个厨师，因为很近嘛，就聊天嘛，我就他们有没有西红柿，他们第二天买来的西红柿，我就给他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我就让他们尝一下，然后他们也有米饭啊，有米饭配一下，他们一尝， 哇，好棒啊！ 你是怎么做的？ 对， 我说很简单，油、糖、蒜、姜，没了，他们就把这个菜就第二天炒了又给我一份，味道还行， 还可以哈， 用橄榄油炒。 哦，橄榄油其实不能炒菜的。 对， 对， 他们只能用橄榄油炒。 我跟你说，你下次给他带点大豆油。 对对对，花生油， 花生油，古法小炸呢。 对对，跟他们当地人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非常的热情哈。 对对。 但是有牵扯到小费的问题。 嗯。 因为我第一次去斐济的时候，每天都会在床头塞一点小费。 哦， 对。 你会这样吗？ 我会， 是不是？ 塞多少呢？这个 一般的每个、就每天，如果你需要他打扫的话，一般的是1到2美元。 哦，1美元，我都放1美元，每天放1美元。 但是其实在雅萨瓦不太一样，雅萨瓦那边其实他是不欢迎你给我小费的、 哦、 因为我觉得我的服务是 真的 是不需要用钱，对、 哦、 不能用钱来去比你的， 真的。 然后他最后走的时候结账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小信封、 哦、 然后他很尊重这些给小费的国家的这些人的习俗、 哦、 他会写上如果你希望觉得我们的服务很好也希望给我们小费的话，你可以装在这个信封里，我们会把这个钱作为我们的圣诞基金，然后等圣诞的时候我们一起用、 哦、 所以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这个岛。 哎，还真是哈。啊，人家、 哎、你什么声音就托你干嘛，你 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人家这个仪式感，人家这用一些钱是吧。 对，我跟你说，就是人家真的是他不会说因为你不给小费就不给你好好 的，把服务降低， 对对对， 对不会。 对，之前上次就有一次啊，我就每天都给、嗯、每天都给，就有一天出门太急了忘了、嗯、结果那天人家打扫最好。对，真的是，哇、 哦， 把所有的鞋都给我摆成花了。 都揣摩一下服务员的心理啊！ 我说，哎，哎呀，我说今天忘了给了。 他一进去， 嗯， 满屋找了一遍，没放。那好好表现，明天就多放大包的双 份、 对， 是的。 毛里求斯需要给小费吗？ 需要。 也需要。 对。 哦，每天，每天。 对。 哦， 其实毛里求斯的人也挺好的。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包车的司机叫 Amit，、嗯、然后他就我生日的 时候，终于不叫 Kevin 了，太好了， 终于不叫 Kevin 啊，什么 Tom 什么， 他也有 WeChat， 因为他经常会接送一些中国的游客嘛。然后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发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觉得超感动，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怎么熟悉 的 人， 简单 然后他会在你记住你的生日、 哦、 然后在你生日这一天给你发 Happy Birthday， 他一定会 特别的感动 节节的。 对 对 对、嗯哦、我觉得能记住一个就是可能甚至是一面之缘的人的生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用心的， 用心的人是需要好好的去保护和尊重的、 嗯、 哈。 对 对，听着我们的这个花花说了很多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时候哈、 嗯、 当然其实这儿女之间的情谊真的是非常需要去表达的，旅行是一个最佳的方式之一哈。 对， 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冰岛都去过了，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我在想这个事情哈、啊。那下一站有没有爸爸妈妈说，闺女，我们又待不住了，还想出去玩，有没有最近的计划？ 就经常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 经常有 回来的飞机上就在讨论这件事，下一站我们去哪儿？然后我们暂定的是加拿大。 哎、 对，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加拿大， 什么季节去？ 然后想是明年的夏天，然后可以去班夫国家公园， 太漂亮了， 走国家公园那一条线、嗯嗯 嗯、真的是不愧是策划师选的季节，好 你看看，真的专业就是不一样， 住在班夫里那么感受一下啊， 对， 住在班夫里啊， 对，可以住在那个小镇里边， 对、 啊、超级美、 哦、是啊， 是、嗯、 开着房车，哎呦， 对 对，开房车、这个、 对， 可以有一个新的体验。 闺女，今天这个菜咸不咸？不咸，加点盐。 班夫里面也有营地，对不对？ 对，也有营地。 哦，好棒啊！ 而且他们又可以发朋友圈炫耀。 是的，是的， 我开过房车。 对，那个还得提前预定那个营地的位置。嗯、 对，嗯。 哎，你爸妈妈好幸福哦。嗯， 他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很羡慕你，忽然之间觉得我们做的还很少啊，因为时间太忙碌了，也没有时间带爸妈出去玩。带爸妈出去玩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情绪不对劲，哎呀，自己反省一下哈、啊。嗯，老年朋友银发一族真的是越来越大的市场哈、啊。 对， 60岁以上也超过了2亿人，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为他们服务， 对， 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旅行感受。 是的， 嗯，其实你也做出了一份力哈、啊， 那是必须的嘛。 谢谢我们的花花， 谢谢花花， 谢谢大家。 对对对，时间还有2分钟哈、啊。其实咱们回到我们就是同龄人之间的讨论当中， 嗯， 你有没有自己就是不带着的老宝贝们自己去的一个目的地，就谁也不带，有没有现在的想法？我就想一个人去待一待，有吗？ 其实有，但是太多了。 哦，选一个我们听听看，看你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嗯，我想去英国，就是自己去。 英国， 英国，哎， 有具体的城市吗？ 之前在欧洲是在哪个国家？ 我是在瑞士上学。 哦，在瑞士。 所以因为英 国，那地儿 因为 老贵了， 看生根 啊， 所以就去英国还需要办。就是签证，所以很麻烦， 哦、 所以 当时 没有去过。 哦，英国有很多的城市和不同的这个感觉，你会选择哪个呢？ 伦敦吧。 啊、哦，伦敦、嗯，感受一下。 对，她一定是一个内心非常文艺的姑娘。 是是是，我觉得生活开心就好哈、嗯啊。谢谢这趟精彩的旅程，有爸爸妈妈的情绪啊。 嗯 嗯，祝你跟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嗯，永远的走在旅行的路上。 好， 谢谢， 谢谢花花， 谢谢花花，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